我们二人生日时辰同相称，一生姐一生弟，亲上加亲更亲一层。听说是他还未曾把亲定啊，我与他鸳鸯成对，对亲如一女，无可不亲啊。 月娥， 那怎么还不快点拜寿啊？ 在家里学了几句寿歌，我已是把它忘定啊。 忘了不就白了？ 我怎么就给忘了？ 表姐， 再好好想想啊。 表姐， 给忘了， 你要想上。一想 哦，想起来了，飘飘下跪地九品，祝贺寿比山月永，福共海天长，生女来拜寿，子孙孝满堂。 转寒情意，讨他们安生，但愿得金头良缘长千金，同命鸳鸯不离分，故意上天把花轮。我爱表姐 啊！ 啊，那条描龙绣凤的花手巾。 表弟若爱，就送与表弟。 多谢表姐。 哦哦哦，请酒。 喝着喝着吧。 天不早了，我们得回去了。 啊，局长，多住上几日吧。 是啊。 说走就走。 啊，姐姐。但不知生女可曾有了人家吗？ 哟，要不是你提醒啊，我还把他给忘了。他呀，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，这件事儿啊，还得拜托他舅父舅母二位老人家喽。 生女长得这样聪明伶俐，换愁找不到人家喽。 是啊，但不知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呀？ 啊，姑母。 就像我侄儿这样的，我就满意喽。 那是， 啊，姐长，他这是怎么样了？ 他呀，他喝多了，甭理他。这天不早了，我们得回去了。 好， 正是， 及第无寒榻， 怠慢多害 寒。哪里？ 尊请送表姐。 临别话难言， 表姐， 姑妈在这儿呢，姑妈在这儿呢啊，姑妈在这儿， 姑母， 回去，快走，回去。